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本堂的张云台传道，正道的题目是父亲的榜样。我们把时间交给张传道。 孩子们似乎是可以下去了啊。弟兄姐妹们平安。在座是父亲的，祝你们父亲节快乐。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呼叫你是阿爸父神，你是配得的主啊。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今天这样的福气，能够来到你的跟前来敬拜你，来听讲你的话语，这都是你的恩典。求主在这个时候，你赐下真理的灵在我们中间，你来亲自借着你不配的仆人来向你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就恩待我们，让每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安静下来，来等候你自己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这个父亲节，我们知道在美国也是一个大家在庆祝的日子，但是呢，我们也发现这个父亲节跟母亲节来比较起来，还是差一段距离。我们知道母亲节它是在1908年的时候在维吉尼亚州开始的，那在1913年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国会就立法了，让这个母亲节来庆祝。那父亲节呢是在1910年在华盛顿州开始的，那距离这个母亲节开始没多少年，但是呢一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才签署法案，让这个国家来庆祝这个父亲节，所以整整差了62年的时间才正式的成立了。那当然我们知道母亲她用她的母爱来带领这个家庭的这个儿女他们的负上是非常大的，也值得这样的这个庆祝。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父亲节父亲都是心胸宽大不在乎这个还要怎么样的庆祝他，因为他当然打个比方说吧，一个年轻的家庭这个孩子才是几岁而已，那这个怎么能够带着全家去吃饭呢？那吃饭买单的是谁呢？还是父亲买单嘛，对不对？那庆祝不庆祝也没什么差别。所以一直我想应该等到这个家庭成熟了，儿女都长大了，那这个时候儿子女儿来这个招待父母亲来庆祝父亲节，那这才是有意义的。那我们知道母亲在家中是这样的重要，那父亲呢也是重要的所以在父亲节今天我就来让大家来思想父亲在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重要性。我们知道父亲当然是一家之主他是家庭经济的供应者，虽然在这个时代里面母亲也都经常出去外面工作，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公司里面仍旧是做父亲的男性他们得到的这个薪资稍微是高于这个女性的所以在这个经济方面呢，当然两个一起工作是比较宽松一点，但是呢主要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责任还是在父亲的身上，那母亲有很多时候要回到家里面照顾她的孩子，或者是孩子生病要带她去医院有很多的事情母亲不能够专心的工作，他们的主要的目的还是要照顾儿女所以一家之主的父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那父亲呢也是保护妻儿的就是说保护这个家庭的这个成员我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看过 这个一部电影叫做《铁达尼号》。铁达尼号在这个快要沉下去的时候，那这个男士都让女士孩子都先上的这个救生艇。那这不是美国的不是西洋的礼貌 Lady First， 不是的而是这个做父亲的有这个职责要保护他的这个家庭那个时候在船上很多都是家庭的在里面，那要让他的儿女跟他的妻子都能够安全的被拯救起来，那他们自己呢没有办法就跟着船一起沉下去了。所以这是一个父亲的一个职责，要保护这个妻儿，那他也要教导他的儿女，教导他的儿女以正直守法负责任重承诺，那他也要在他的这个生活里面要做出这个榜样出来，他也要用爱来管教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这个做父亲的职责就是在这里要教出一个敬虔的后裔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父亲的责任是非常大的，但是呢一个能够这个做个完全尽职的这个父亲并不太多因为我们知道每一个做父亲的自己人就是有这种肉体的软弱，所以我们不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父亲的标准。那因着如此呢，那我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也会同样的有软弱有缺陷也有不足打个比方说，这个孩子如果常常你叫他叫不动他，他一直在那边玩电脑或者是看电视叫他做一点事情他不动，为什么呢可能就是父亲的问题父亲下班一回来就埋头在报纸里面就看电视就上网，那父亲这个样子可能孩子也就是学的这个样子好像这个做父亲的也要在家里面也要有一点服侍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以前在家里面都是我母亲在忙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结婚了以后还要洗碗的，直到有一天师母叫我去洗碗我才发现还要洗碗。不过现在我是觉得我是一个洗碗专家了有很多这种洗碗的这种的方法可以让你省水，可以省这个肥皂水的，省时间的，这些窍门我都知道譬如说把这个大的东西先洗了，这小的排在上面这样水一冲的时候呢，这个大的小的都冲干净然后在放的时候小的在下面对不对，那大的可以放在上面，可以堆的又堆的非常漂亮。而且呢我发现每一样东西都要放在头朝下放，只有一个东西要头朝上，是筷子你筷子如果头朝下，筷子头都是湿的对不对，那你吃的时候湿的筷子头通常有细菌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会拉肚子。可是这个筷子尖朝上的时候呢，那这个筷子尖干得快，保持卫生所以这是父亲要学习的功课。那自从我洗碗洗得好呢，那受的责备也就比较少一点另外一个做父亲的要做的是要守法要正直要守原则很多的时候孩子他不听话，他不遵守规矩，有的时候你可以思想一下，可能是父亲方面的问题。好像走红绿灯的时候红灯了，父亲看一看左边右边没车子就往前面走了，那孩子站在那里还催他赶快过来待会儿车子来了，那你如果这样不守法，那孩子也不会跟着守法这些有很多时候你这个如果是停车的时候，这边是讲只有这种年纪大的65岁 senior citizen 才能停的车子你就把它冲进去停了这也是不守法的这种的行为虽然你不至于拿 ticket， 但是呢这孩子也都看在眼里面也记在心里面他后来他也可能不愿意接受这些规矩还有就是不重承诺如果你答应了你孩子他去打 soccer 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在旁边加油结果有事情耽误了，那你一定要赶快把这些事情解决好你答应他的话你一定要 在那个 soccer field 你一定要出现，要给他加油，不然的话孩子就觉得说你不注重承诺，那以后你再 promise 他什么东西，他心里都会打个问号，爸爸是不是不遵守呢？所以我们一定要重承诺，然后呢要做好榜样。有很多坏的习惯，如果我们在生孩子以后不戒除的时候，那就不能够成好榜样。打个比方说抽烟啊，抽烟你自很多的时候都是孩子学着父母的样子啊，父母亲抽烟孩子也跟着抽烟，喝酒也是一样。在美国有一个60几岁的人，他开车子，他喝酒了，他居然还敢开车，结果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出了车祸，还好车祸不严重，他只受了轻伤。当警察来的时候，把因为他喝酒，所以他犯法了，把他给记录下来，然后找对方的车子，对方的车子居然发现也是个喝酒的人。那警察一调查，这个对方的车子是他儿子在开的，他儿子也喝酒喝醉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自己做父亲的不做好榜样的时候，这个孩子也会受到亏损。那我们如果不管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也是对孩子会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啊。特别是我们说到4岁5岁孩子就定性，那在这一段时间以前，你如果你不把他给教好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很难以后就把他管束的这个和你的心意啊。所以这个孩子要管教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要注重的，就是要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在教会里面跟神建立起一个健全的关系。那在家庭里面也有一个这个家庭祭坛的这种的生活，那这个孩子呢就可以在主里面能够健全的成长啊。他们美国有一个报告，就是说如果只是母亲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啊，只有30%的孩子将来会留在教会里面。那如果说是只有父亲把孩子给带到教会里面来，那孩子大概有70%的机会他会留在教会里面。如果父母亲一起的把这个孩子给带来啊，这个孩子80%的机会他会留在教会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孩子在教会里面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晚上啊，感谢神，我们有一个感谢父母之夜啊 ，Parents Appreciation Night 啊，我们是邀请的初中的孩子，他们的家长来到我们教会里面。太小的我们不能够照顾他啊，太小的也不知道怎么样照顾父母亲，所以我们没有邀请很小的。那初中的他们懂事了，可以了啊。昨天晚上我们很高兴啊，有这个初中孩子的 middle school 的父母亲都坐在一排那里，他不做事的，父母亲这一次不做事了，孩子啊把一盘一盘的食物来招待父母亲啊，把饮料也招待，还有这个点心啊，这个点心还包括冰激凌，还包括这个 brownie pie 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这些父母亲那昨天晚上真是乐得非常乐哈，他们就预先尝试了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被他们啊这个招待的这种的味道啊，所以起码一年有这么一次，这个父母亲可以先尝一尝啊这种的喜乐。那这也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培养孩子啊怎么样做一些家事啊，起码这些初中的孩子他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做一些简单的食物啊，对不对啊，也可以让他们非常的有爱心的非常喜乐的来伺候他的父母亲啊。我看到有一个父亲拼命的要他的女儿来给他倒水倒果汁啊，一盘菜吃了还不够，再叫一盘菜，胃口大开啊，这都是要感谢神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做父亲的在家庭里面是有很大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一个父亲除了自己要做，我们实在是我们自己成就不了很多的事情 我们能力还是不够的，那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在今天的这个程序单里面有个夹页，里面有印出来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他为他儿子所做的祷告。那这个祷告呢是非常有名的啊，在网站上你们都可以看得到。那这个祷告呢也是一个非常的真诚的向神的祈求啊。麦克阿瑟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在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韩战的时候他立了非常大的这个战功的。那在这一位的将军的这个心思里面，他对他的儿子是非常的重视啊，所以他求神来帮助他能够来把这个孩子给教导的合神心意啊。所以他在好几次里面，在这个祷告文里面求神来塑造他的孩子啊，塑造他的孩子有一个属天的这个性情，有这个智慧的心，有通达的灵啊。他也求神来领导这个孩子，让他的生命能够更新，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有一个正常的这个心态啊。他也会怜悯人啊，他也求神赐给他的孩子要有幽默感啊。你很难想象到这个求神赐给他一个幽默感，那确实的，一个孩子要有了幽默感，他才不会说是面对着这个困难的时候他在责备他自己，他在苛求他自己啊，他会对着这个困难他可以迎面而解啊。特别是他要求神赐给这个孩子有一个谦卑的心啊。我们知道一个谦卑的心是个非常重要的，他可以让一个孩子他的心态是一个平衡的心态，而不是太偏重、太偏向一方面。打个比方说，他在这个祷告中他求神赐给他谦卑，使他能够在真伟大中能够平凡。想想看，真伟大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光景，但是他在那种伟大的光景当中，他能够把自己能够平凡下来，能够跟平凡人一样、一般人一样啊。在这种真智慧当中他能够开明，真智慧你会说他会抓紧他自己的智慧，觉得他自己说的都是真的、都是对的，但是他也很开明、开放，能够接受其他人的想法啊。在勇力中他有温柔。勇力是什么啊？勇力就是有很大的力量，对不对？跟这个加州州长阿诺斯维格那个一样的那种的大力士啊，勇力。但是呢，虽然那么勇力，但是他有温柔啊。温柔跟这个勇力是相对的，但是他要用谦虚来做个平衡啊。所以这是一个做父亲的祷告，我相信每一个做父亲的也愿意对他的儿女的将来、对他儿女的这种生命，也愿意和这个麦克阿瑟将军一样的做这样的真诚的祷告啊。所以我愿意啊，请弟兄做父亲的能够把这个麦克阿瑟的这个祷告的经文啊、祷告的这个内容仔细的思想啊，用来为他的这个孩子来做同样的这样认真的祷告。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里面讲到神这一位天上的父啊，跟我们在地上的我们做父亲的，当然相比起来我们差得很远很远。而且呢，天上的父也是我们要效法的一个对象啊。我们这个地上做父亲的，我们有软弱，我们做得不够的，但是呢，在我们只要看着天上父他所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帮助了，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样向他来学习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天上的父呢，他是胜过地上的父亲的啊。在天上的父亲呢，他能够带领我们是基于更伟大的这个爱心和他的权柄啊。他的爱心在他从他的爱子愿来到地上为我们舍身这件事情可以看得到啊。哪一个做父亲的愿意牺牲他的儿子呢？但是这个天父他愿意牺牲， 耶稣基督的生命，为的是要拯救我们。啊，他的权柄，啊，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所造，他的权柄何其大，我们自然就是要听从他，我们要顺服他。啊，所以在一个做，在这个父母亲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常常说，啊，你要安静啊，你要乖啊，不然的话老虎来了。当然有很多时候这个孩子也不怎么怕老虎，那有的父母亲说要乖啊，不然的话警察来了，啊，拿警察来吓唬这个孩子。啊，我希望啊，这个父母亲不要说要乖啊，牧师来了，牧师不会那么严重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看神啊，我们要劝告孩子是要乖啊，不然的话神要来惩罚你了啊，这是神的权柄在那里。那天上的父比我们更伟大呢，他是出于更高的这个智慧和美善来带领我们啊，神的智慧你想看有多么的无限啊，所以他所有的这个话语的教导都已经在这本圣经里面都已经告诉了我们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日光之下无新事，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神的预测之内，都已经在圣经里面都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专心的忠心的从圣经里面求取啊，神的话语都已经供应给我们。所以呢，这个最高的这个智慧都是从天上的父而来的，我们就是要使用这些智慧来帮助我们，来带领这些孩子们。第三个呢，这位天上的父亲他是存着更崇高的目的和旨意的啊，他的旨意是什么啊？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都能够成为他的样式啊，我们都能够成长，我们的灵命都能够日日更新成为耶稣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这个崇高的目标是他一直的要做的事情啊，他用他最大的爱在爱着我们啊，他要我们能够成形成为和他心意的样式。那这个崇高的目的，这个旨意呢，是一定会成就的啊，因为这一位神他是一个创始成终的神，他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那他的目的他的旨意必然可以成就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作为一个神他所做的这个榜样，那我们是要向啊他来学习的啊。第一个在第五节到第八节里面讲到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第九节里面讲到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第十节讲到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还要第十一节讲到我们要结出平安的义的果子啊。所以这都是我们要一一思考的，让我们来一起来思想。第一个，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箴言十三章二十四节里面讲，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的，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啊。你觉得这个孩子太可爱了，我实在是舍不得打他了，打在他身上我心里面还会痛，我为什么要我自己心痛呢？所以我就不打他。那刚好相反啊，你不打他呢，你就是在恨他了。为什么？这个孩子将来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问题。一个孩子如果从小的时候你不管教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没有约束，那没有约束呢，他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他就不能够适应这个社会学校的生活的要求。他在家里面你可以容忍他，他随便的啊为所欲为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呢，当你给他送到幼稚园，当你给他送到学校的时候，学校有学校的规则的，老师在教导的时候他一定要安静的在那边听老师所讲的话。那如果他仍旧是跟家里一样动来动去，他在那边做各样的这种的 恶作剧啊，还是玩笑啊，那老师会常常处罚他的。在老师眼睛里面，他是一个问题儿童。那你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也会受到其他的孩子的另眼相待，啊，我们已经是东方人了，那他们美国人还要给你另眼相看的时候，这个孩子的成长就会有很大的挫折，他会慢慢的他就是孤立了，慢慢的他可能会变成一些问题儿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方面的危险性，啊，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父亲的责任，就是要管教我们的孩子，啊，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管教非常容易，啊，越长大你越要改变他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困难。在圣经里面，列王记上一章五到六节里面，大卫王他是讨神喜悦的王，但是呢他以另外一方面在家庭里面他没有做到他做父亲的责任，啊，第一个儿子，他这个儿子亚沙龙在他这个中年的时候，这个亚沙龙叛变，啊，结果他的儿子死了。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在列王记上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卫已经垂垂老迈，啊，已经卧病在床，他快死了。那他的第四个儿子叫做亚多尼亚的，那这个亚多尼亚呢，他看看左右，他这个时候是年纪最大的，再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大的，啊，亚沙龙已经死掉了，啊，所以他说我一定是做王了，啊，他就预备了车辆马兵，啊，又派了50个人跑在他前面，就跟亚沙龙当年做的一样的事情，他以为他是王，啊，就是出门的时候也都是这个排场，啊，是一个王的排场，还有50个人在他前面跑着，啊，那这个时候呢，圣经里面就说了，第八节说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忧闷的意思是什么呢？忧闷的意思就是说干涉他的行动，啊，这是一个做父亲应该做的，说你是在做什么呢，啊，要责问他，要这个 警告他，不能够还没有做完以前你就做这样的事情，啊，这就等于是叛变一样，啊，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这个大卫没有做对，啊，以至于他这个儿子亚多尼亚做这样的行为出来，等于是在背叛他，啊，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在儿女没有管没有约束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一些很大的困难，啊，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人，他们都有家庭里面都有这样的问题，啊，好像这个大祭司以利，啊，还有撒母耳，啊，他们都是很崇高的身份，但是呢他们没有把他们的儿女管教好。那我们也要思想一下，这个管教儿女是不是就是用这个责打责骂来对付孩子呢？当然也不是，啊，我们知道这个管教这个字它有它特别的意思，在以弗所书6:4里面也有同样的一个教训，这个字也是管教，啊，以弗所书6:4里面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这个教训就是管教，啊，所以我们知道那这个教训就不是在责骂他，在打骂他，啊，而是拿着主耶稣的教导来教训他们，来教导他们，来当然警戒，啊，这是一个更重的这种的责备了，但是呢这个教训本身，啊，这个管教本身是一个教导的这个意思在里头。所以我们看到还有呢，在这个提摩太后书3:16里面讲到圣经的这个教导，啊，这同样的字管教也是教导的意思，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所以教导这个字呢也是管教， 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教导这一句话，管教这一句话，把它都负面了啊，很重的这个责备，甚至呢打骂这一方面的，不是的啊，这个管教呢也有教训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所以有很多的家庭里面做父亲的，可能他做的太过分了，管教孩子太过分了。啊，你无理的责打他，你无理的这种责骂他，啊，甚至把他当作一个这个泄愤的一个对象，那这就是错的。为什么你这样做的时候呢，会造成儿女他无所适从，啊，他对自己他也失去了信心了。那这个意思就是惹儿女气的这个意思，啊，让儿女来对自己呢失去了信心，使儿女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没有进取的心了啊，所以呢这都是一个做父亲没有做到他的责任的啊所造成的结果。在这个改教里面非常有名的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非常这个严的父亲啊，常常打骂他，以至于呢马丁路德后来他说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要说亲爱的天父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说不出来啊，因为什么呢，他想的这个天父是不是跟他父亲一样这样打骂，这样 惹他的气的天父。当然他后来他发现这位天父是爱他的天父啊，所以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非常小心，特别是做父亲的，因为在家里面通常做父亲的是扮这个黑脸的角色，对不对啊？有什么事情要处罚孩子的啊，你就请出家法来啊，要准备处分他啊，所以做父亲的一定要非常小心，他做的管教是合神心意的管教，让这个孩子能够在你的鼓励，在你的教训啊，在你的督责之后能够得到这个正合适的这种的建造。第二个，我们是要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啊，这个学习顺服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如果不顺服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不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女啊，所以一个顺服的功课是我们要注意的啊。在腓立比书2:5-8里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顺服啊，耶稣基督他在天上他有他的荣耀，他有他的光荣的这种的地位，他可以不用来到世上，但是呢神派遣他道成了肉身，他就愿意来到世上，甚至呢他来到世上他是一个仆人的样式啊，他为我们而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可以不用做这些事情，但是呢他顺服，他就接受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顺服的功课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那我们就是要同样的顺服，也我们要同样的教导我们儿女也要顺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顺服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顺服神的命令，第二件事情是要顺服神的管教。那这个命令呢是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切的法则，那这一切的法则呢我们都是要学习的啊，我们要学习了这样的法则，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有顺服的这个样式，那我们就能够做成了得救的这个功夫啊，这个得救的功夫就是说是在神面前啊，我们会得到他的这个悦纳。那所以只有顺服的这一种的儿女呢，神才会喜悦啊。你如果你有一个孩子他非常的悖逆，那你怎么会喜欢这个孩子呢？因为他到处时时刻刻的顶撞你，他时时刻刻的你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不愿意听，不愿意去照着去做，那你怎么会喜悦这个孩子？同样的，神也是一样的啊。然后呢，管教是什么呢？管教是神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他给我们一切的安排 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已经讲到，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受到一些困难，他们受到一些试炼。那这些人他们所遇到的这些试探试炼呢，也就是神的管教。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管教的意思不是这种负面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心意了。神让这些基督徒受到一些困难，受到一些逼迫，他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成就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命能够更高超的，能够到达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的。所以这一种的管教，在神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些安排，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的。当我们经历了这些管教以后，是正面的管教，那我们就会生命，我们就会提升，我们对于一些事情，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就不会受到以前的这些老我的约束，所以我们在受到管教的时候，我们受到一些正面的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顺服的心来学习。那我们在这个管教方面，我们很快的就可以超越，我们不需要一直在这个管教里面，在那边绕圈子绕不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有这样的顺服的心，那就会讨神的喜悦了。第三个是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我们知道一个从信主开始的一个基督徒，神就一直在带领着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要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品格，和他的性情有份。那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彼得就讲过说，那召你们他既是圣洁，你们所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也要圣洁，因为圣经上面已经说了，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基督耶稣他赐给我们这个福气，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在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要和神重新和好的。那如果我们不是圣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神和好呢？对不对？前三个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在地上的人，我们是已经分别为圣出来的，我们再不要去做这些坏的事情，因为这些坏的事情会污染着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圣洁这个上面呢，我们受到亏损。那如果我们不保持我们的圣洁，我们就不能够跟我们的神能够有这样美好的这种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面的圣洁，我们知道不是神赐给我们的。你会跟神求说，神啊，你赐给我圣洁好了，那我一得到圣洁我就圣洁了，那不就是最容易的事情吗？但是神他不是做法，他不是这样的做法。这个圣洁是要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一天一天一点一点的来建造起来，就好像你雕刻一个塑像一样，你要一刀一刀的你把它刻画出来，要慢慢的我们这个形象才能够跟神的样式一样。所以这样的这个品格和性情都是要一样一步一步的来走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圣洁上面有份，在这个功课上面我们是要挣扎的，我们是有挣扎的，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看到我们自己做的不够的地方，看到我们自己有错的地方，就向神来认罪悔改，神必然会赐下他的灵来加添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超越这个错误，让我们不至于再犯同样的错误。最后我们也会结出一个平安的果子，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知道这个平安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功课，如果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会有平安的。 啊，因为撒旦也会借着我们的这个思想来责备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更陷入这个罪恶里面，啊，那我们心里面的我们的这个conscience 也会责备我们所犯的错，啊，所以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这种的光景，啊，我们不会有平安的。但是呢，当我们有了神的属性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神的义，那我们就跟神有个正常的关系，因为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啊，当我们里面有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跟神和好了，啊，我们就会有平安了，啊，我们不会说是为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一直在打哆嗦，啊，神会不会不喜欢我了，啊，神会不会就把我从这个救恩里面把我踢出去了？但是呢，当我们知道啊，我们是有神的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平安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神的义是怎么来的呢？神的义就是要从我们每天的每时每刻所面对的这些困难，让我们得到操练，让我们能够得到试炼，在试炼当中，我们就结出这个义的果子了，啊，所以这些操练试炼是一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都要经历到操练试炼，多多少少不会少，只会多，啊，但是呢，我们只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来经历这些操练的时候，我们就会更上一层楼，我们就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在耶利米书48:11里面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讲到摩亚人，啊，我们知道摩亚人是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国的啊旁边的。那这些摩亚人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的技巧呢？他们就是啊造酒非常有名的，啊，所以这些摩亚人他们造酒啊很有技巧。啊，所以在这里耶利米呢就用摩亚人的这个例子来做啊对于这个以色列人的警告。他说，摩亚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个器皿里。啊，摩亚人他们从立国开始以来都没有受到外国外力的攻击，啊，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安逸的，啊，所以他们这么喜欢喝酒，因为喝酒会使他们心里面更舒畅，更过得舒服的日子。那这个酒的特性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造的酒是葡萄酒。那葡萄酒在它这个造成的时候呢，上面是一层酒，下面是这个葡萄的渣子。那你要酿酒的时候，要把这个上面的酒啊倒在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当然你倒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还有一些渣子会倒进去，所以呢，你再从另外一个器皿再倒，从把这个器皿再倒另外一个器皿，多倒几次呢，你就有纯净的酒出来了。那这个纯净的酒呢，才能够酿成一个很香醇的这个葡萄酒。如果你把这个酒就是放在原来的器皿里面，就好像摩亚人原先的光景啊，他们没有遭受到任何的磨难，不像以色列人啊，被掳了又回来了又失散。那这些摩亚人呢，就在这个酒罐子里面没事了。那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原味尚存，香气不变。啊，你说香气不变不是不错吗？是的，它只是刚刚酿酒的那个味道，它还是在那儿，但是呢，没有经过倒来倒去。它的这个香醇它就没有这个香醇的气味，还是原来的味道。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他们的悖逆，他们亡国了，他们被这个被移到其他的地方去，然后他们又回归，经过这些磨难以后，他们现在的人他们非常的尊敬神，他们不敢再拜偶像，这是他们所受到的这种的神的教训，他们学到学乖了。那这些摩亚人他们没有，他们从来没有被这个灭国 被带到别的地方去，就好像这个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生活里面这些磨难被倒来倒去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能够酿出一个非常香醇的酒，能够让人享受的这种葡萄的美酒，而不是一个只是在一个坛子里面所做出来的这种酒，还有原来的这些生舍的这种味道。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的学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做父亲的工作啊，我们实在是非常的重大啊，就好像麦克阿瑟将军一样，他有这样的负担，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也要有这样的负担啊，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啊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教导他啊，让他能够得到正确的教导，也能够塑造他一个顺服的性情啊，顺服的这种个性，也让他能够圣洁啊，最后呢我们甚至呢能够让他能够得结出平安的果子出来啊，能够容神一人，能够帮助整个这个啊整个人类的需要，这都是一个正确父亲所应该做的事情。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做父亲的有这个职分，能够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啊。我们知道这些孩子们在你赐给我们，是你赐给我们的产业，让我们能够真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能够在他在这个孩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教导他们，能够管教他们，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让他们在他们成年的时候能够见证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给我们这个能力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 谢谢张传道带来从神那边来的信息。